体肤端巧，冬琴音，苏枕肥显，夜思人。孤来红颜，见客命，远安何及与唐春。散草飞甚，寒衣晕，挡银苍兰，微一审。 Oh, 前母先皇点字， 面前母亲啊，赶紧赐予打虎爷父亲的提醒。 Thank you.